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呢一百聖齋大時代啦，咁又同阿三文兄又见面啦。係啦，我哋呢节目里面呢虽然提及聖齋，咁其实呢一切呢呢个香港嘅可以话係縮影啦，由聖齋一路演变出嚟啦，因为太多怀旧嘢啦都喺晒嗰个小社区里面啦。係啦，三文兄，咁第一集呢我记得提及过嘅，当时嘅水呢就有啲私人嘅呢个水务处啊，咁紧要私人嘅水务处，即係其实就唔係真正嘅水务处，就俾钱佢啦，博啲街喉俾你啦，就入埋屋嘅咁样嘅。好啦，水喉嚟到屋或者喺正门口啦，几家户分啦，我哋点样装啲水啊？有咩沙煲冷撑咧？ 咁啊，最简单啦，就地取材啦，梗系揾个啲瓦嘅水缸啦，咁、越大越好啦，装多少少嘛。咁当然。要計錢一樣都話，咁另外另一種咧，其實可能大家唔知有冇留意過，以前啲鋪頭同埋屋企咧，即係要裝水咧，最好咧有個用一個升鐵揼嘅嘅一個圓形嘅，有埋個蓋冚住嘅，咁大概我估去到心口咁高啦，視乎你屋企大細同埋你要幾大個，咁就自己揾外面揾啲打鐵師傅就揼出嚟嘅，係啦，咁就裝水最好嘅呢個。 係啦，嗱，如果依個提到依個年代，其實即係連嗰啲紅 A 大膠桶都未有咯。 未有 再早期啲噶啦， 再早啲啦， 啱啊啱啊，好奢华噶啦，如果嗰啲 好奢华真系， 系啊，兼近未有出添啊，系啊，我有啲印象嘅，就揼一个星盘嘅器皿我嚟装， 系， 如果话边啲可以见到咧卖粥嘅地方，其实而家都分分钟仲有嘅，煲一大餐粥， 冇错， 当然啦，可能佢系用不锈钢啦，系啊，就唔系星盘啦，但系个形状都系类似嗰啲啦，系啦，或者煲个例汤嗬，私立店煲个例汤都系嗰啲东西， 差唔多咁嘅样啦， 系啦，差唔多咁嘅样啦，当时我嚟装水嘅，咁好啦，装咗啲水，又要煲啦，煲水成各样啦，我好记得嘅。家家户户当年呢都一定有个茶壶水壶嘅。我相信而家系咪冇嘅呢，真 的。都有嘅，其实当然少好多啦。咁而家就用个热水壶咁样。 电热水壶嗰啲啱啊。 即刻有热水倒嘛。 系 咁，但早年你要飲滚水喎。 系。 唔系咁简单嘅。要煲㗎嘛。用咩煲啊。咁最简单当时一定系用啲石油气。啊，唔系，应该系用 火水佬。 火水佬啊，哎呀，我都差啲叫，已经再进步咗啦。 系 火水佬咧，我真系经验丰富啦。 系， 因为火水佬咧，我相信大部分嘅早一代香港人咧，都应该系用 经历过， 经历过。咁我嘅责任咧，我屋企有两个。 哦哦， 系啦，一个咧就 系 炒餸煮饭， 系 一个用嚟煲水嘅。 哦，分开咁样。 分开嘅，我屋企系咁用嘅。啱啱嗰个，因为我屋企咧就好啲，就唔系住啲咁细个厨房都自己嘅。 系， 咁所以咧就用。去到可以摆到，同埋咧要换心嘅， 系 即系除咗要换，即系呢个要紧要啊！如果换唔到心咧，你插唔到嗰个心，烧唔到嗰个位咧，就煲唔到噶啦。咁所以咧嗰阵时阿嫲咧一定捉我做呢样嘢嘅，同埋咧讲真有一好大阵味， 系 即系难听啲， 好难闻， 好臭嘅啲火水。咁啊揭开个盖系两边拧粒螺丝咧，揭开咧咁一条条酥嘅嗰啲棉线啊， 冇错冇错。 咁要买翻嚟配，仲要不停咁挞嚟挞去，咁摄落去咧就搵个勾勾翻出嚟，好穿针咁样嘅。咁如是者咧，就大概个零月到咧，两个月到你就要换一次噶啦。 系系系， 咁你要呢个方法去做，同埋咧每一次点个火水炉咧，可能好多人又唔知啦。 系啊，咩嚟噶咁啊？点点 要用火柴。 哦， 即火机咪有嘛，好似用火柴咧，你首先咧，佢个火水炉上面咧系有个位咧，就有一支。金属嘅铁线就染咗个棉花，跟住咧你佢有个棉花其实染咗啲火水喺里面嘅，跟住拧开盖掹出嚟，咁好似条药引咁样，跟住咧你就放喺度咧就攞个盒火柴，挞咗火柴，跟住点着嗰个好药引嘅地方，点着之后咧就揈熄嗰个，一定记住要做啲动作，唔系好危险， 因为成个着晒火不得了， 真系大件事有时揈熄咗啦，因为基本上系我哋细路仔必定做嘅嘢，跟住咧就。拉高嗰个棉芯，跟住咧就即系插落去嗰个铁线落下面嗰个炉个位度，就要点几点嘅，即 系 佢系围住个圈，有几个唔同线头嘅，咁你如是者咧就顶点点点点点几下咧就着啦，跟住咧就拍两下， 知 道啲火出咯， 褪上嚟啊， 系褪上嚟就高大火啲啦，褪落咧就小火啦，咁如是者就 系 做呢样嘢， 真系假掂啊，系啊，讲开有人， 即系讲翻其实都系讲三十几年前， 冇错，系啊，以前嘅年代。 彩咯。我记得换心嘅时候，你唔讲我都唔记得咗，就系话过嚟两个月要换一次，因为条心已经烧咗完啦， 烧咗落去啦，系啦，冇错， 系啊， 你视乎你用得多唔多啦。如果你系用得密嘅话，可能一个月到嘅三个礼拜到，差唔多都要换啦， 都要换噶啦， 系啊，冇错， 系啊，同埋换火水，同埋侵火水好危险嘅，成日久唔久有啲火烛咧， 要好小心， 系系，即系 最 紧 要 领火啊， 好，千祈唔好着紧火先到， 啱啊， 因为以前啲人咧就冇呢个概念嘅， 系啊， 佢觉得方便， 冇错， 咁可能咧，其实咧以前咧。如即系你嗌完火水送咗上嚟之后咧，佢啲叫火水佬啦吓，咁送咗上嚟之后咧，佢有一个桶装住之后咧，一个 系 卜卜，即系好似我都唔知点形容啦，系一个有一个压气压缩嘅一个条管嘅， 系个泵管， 泵系啦，泵咁啊泵完之后咧就倒落去，其实倒落一个用即系用完咗嘅叫做玻璃樽或者叫啤酒樽， 就装住佢， 装住佢用少少嚟添嘅， 系啊。 咁如果万一有啲人贪方便咧？你煲紧嘅时候咧，就倒嗰时咧，其实一唔小心咧， 就抢火， 就抢火咧，咁出事啦。 系啊， 通常咁样出事， 通常咧咁啊。 系啊， 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就年轻嘅时候咧，咁我做过气体工程嗰啲嘢嘅，咁啊上门啊维修一啲喉管啊各样啦。咁其实仲有啲老人家咧，都耐以前啊，几十年前噶，仲系用紧火水炉。其实有入屋嘅喉管气体供应俾佢嘅，但系佢话：，唉，我唔好，我唔识呢啲啊。佢就话危险啊，用呢啲石油气或者煤气危险。我 是 要用开火水至安全咁啦，那个年代系啦，即系就算搬咗上楼都好啦，佢都话唔得，我都要用翻火水炉。 仲早啲添啊，一定要用柴嚟烧添啊！ 哇，咁啊，仲过 啦！我喺十年前仲见到一个伯伯屋 企度， 喺啲山边度执啲柴木翻嚟，自己用个瓦煲嚟煲嘢。 哇，嗰啲正， 又佢用整饭， 系系系， 佢冇电饭煲噶，佢直头系用嚟煮饭咧，佢就想要个镬捞，要翻嗰阵 ，OK， 嗰个饭焦， 个饭焦 又真系几香。我自己我冇食过啲饭，但系我屋企即系佢屋企度咧坐过，咁我闻到佢煮紧嘢喎，闻到啲好似炭，又唔系炭，系真系柴嚟嘅， 系 佢就真系好犀利嘅。 啊，咪真系零食不同啦，即系等于有啲铺头就标榜嘅，咩炭烧煲仔饭啊，或者咩咁，可能真系特别香 啲 嘅， 系 嗰个火力够猛啦，好啦，咁啊煲完水，咁我哋入落个水壶啦，水壶咧我哋有啲图咧就预备咗啲水壶图啊，就 系 睇睇当。当年咧就系呢啲咁嘅水壶啦，年轻一代真系可能未见过或者唔识啦。其实佢有咩特性，有咩特点，或者外观啊各样系啦。三文兄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 好啊，其实呢个都系一啲早年嘅真空膽嘅储水器啦。 系、 其实就当然佢嗰个保温能力咧，就视乎佢做得好唔好。如果做得好嘅话，其实两日都得嘅。咁、但系有个问题，你装嗰下要好小心，因为咧你啱啱煲起咗嗰啲滚水咧，要即时倒落去嘅，或者即系唔好摊冻，因为佢系可以承受到嗰个即时嘅温度嘅。同埋咧，你要嗰个质咧要揿得好好嘅。 系， 同埋如果真系话斋唔小心滚泻咗、倒泻咗咧，系好易出事嘅。嗱、讲开呢样嘢咧，我就真系有故仔讲。 系，好好， 因为我妈咪咧 最中意听啲故仔， 就争啲咧，即系应该嗰次系六亲噶啦。即系我细个记得嗰次，因为咧佢就走咗去唔知楼下啲杂货铺咧，就应该贪平，我即系你知都系贪平， 系 好多时都系谂住平嘢， 钱问题啊， 间中有好嘢都未必嘅。咁就即系买咗个杂乜嘅，我唔知乜嘢啦。总之佢买咗个类似呢一类咁样嘅暖水瓶，暖水瓶，咁翻嚟煲完水之后咧就倒落去。咁我嗰阵时啱啱放完学翻嚟咧，应该做紧功课定睇电视啦。咁突然听见嘭一声，我妈嗌咗大声，跟住我即系冲入去睇。咁原来咧唔小心，我妈咪咧就应该唔系打蛇咁简单，系本身个胆咧里面嗰个胆咧系爆裂咗。咁所以成个就嘭一声，跟住跌咗落地下。咁我妈应该落到少少手。咁我好彩冇事啦。咁后屘。我仲记得我妈就好唔开心啦，咁样我话哇咁点啊？佢话落去搵，啱啱买咗冇耐嘅啫。咁佢话落去即系嗰间铺头度咧，即系同佢 讲啦， 即系讲话搞错，买嗰啲咁样嘅嘢俾我。咁啊，我仲记得好似佢翻嚟仲兴。 佢唔肯换， 佢唔肯换，不得已仲即系好似话即系散我妈一面皮，因 为 佢觉得咧，你应该俾多少钱咧买个名牌。咁啊，所谓名牌咧，其实当其时香港咧 系 有两个品牌。牌咧又著名嘅，一个就唯一热水瓶厂出品嘅骆驼牌，可能好多朋友听过 啦，系听过啦， 骆驼牌啊嘛。另一个咧就系呢个 金錢牌。 哦， 嗱，咁呢兩個品牌咧， 都係名牌嚟 嘅，名牌嚟噶啦，基本上仲要係香港製造喎。 嗯， 咁所以咧，當其時其實咧，呢兩個品牌係好多家家户户都用嘅。咁、嗯、當然其中咧，當然亦都好多喺國內做翻嚟嘅牌子都有嘅。 係， 咁我唔知道媽咪買咗咩牌子啦。 O、okay、K， 咁就變咗嚟講就出咗事啦。 嗯， 咁咯。 哦，咁佢就話：喂，你梗係啦，啊，買啲平嘢，啊，買貴嘢。大佬啊，以前嘅年代慳得一毫子一毫子，一蚊一蚊啊嘛， 可能平十蚊八蚊， 冇錯。 但係佢可以買到個月水平翻嚟，但係問題、嗯、啊，可能個質量或者個過程中係有啲損耗嘅。 係， 咁無言，咁咪製造咗一個咁樣嘅風險喺度咯。 嗯， 係咯， 係啊，我記得嘅以前個。以水瓶咧就必备噶啦，滚水又有。我记得我细个咧，因为爸爸又中意饮茶嘅，咁样咁啊冲啲茶落去。嗱，虽然你话喂唔系新鲜茶，大佬冇咁多茶叶啊嘛，换啊嘛，咁啊冲一壶茶喺度等喺度，咁啊成日饮嗰壶噶啦，大家都咁啊第二日或者第三日先再换过去噶啦。 通常会两壶，一壶就纯滚水， 系啊系啊， 一壶就系滚茶， 系啊，即系任你拣边样咁样啦。 你阿通，我又问下你咧，你有冇试过咧？即系过年过节咧，啲亲戚姨妈姑姐嚟到屋企咧， 系拜年。嗰啲 嗱，咁你点都要整翻啲啊，屋企或者冇茶都要俾杯滚水， 哦、 即系个玻璃杯， 系啊， 跟住咧就通常叫啲僆仔做嘅， 系。 嗱，我就好惊嘅， 惊打烂。 虽然都系十岁八岁，但系都惊啊嘛，即系嗱，小心啲啊，斟啲滚水， 冇错， 俾阿长辈、阿姨妈咁样，你嚟阿婆咁样嚟屋企拜年或者咩嘢，你都要即系好恭恭敬敬，攞、 嗯、 杯水，饮水啊，饮茶咁样。咁啊，即系谂翻起，其实呢啲咧，真系以前咧，即系。是要有啲即係叫尊重長輩嘅過程。我估而家啲小朋友咧都唔使啦 嚇， 嗌都唔嗌人仔。我哋咧又要斟茶遞水，即係唔係做妹仔？即係始終我哋細路仔嗰個年代咧，真係長輩咧係會有個咁樣要求。但係個過程 好尊敬嘅， 好尊敬嘅。但係個過程咧，其實係好危險嘅。真係我就唔係揾個盤，即係我隻手震住又驚辣到。試過有時爭啲真係驚打蛇㗎。啲老人家見到，哎呀細路仔唔好啦，我自己嚟。 等我嚟，等我嚟 咁。你打手唔好啦，嗱，你都睇见唔少粤语长片 嘅，系啊系啊， 咁新抱茶打写咗， 哇，不得了， 真系不得了啊！我估如果真系有啲事情咁发生咗咧， 系 个新抱往后嘅日子都几难受。 O K， 啱啊，同埋过时过节咧，如果整亲六亲就，大家利是啊，咩落地开花嗰啲，所以特别压力大啦。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样嘢亦都系一个好得意嘅一个故事啊。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啊。好啦，啲暖水壶剩嘅各样咧，我记得咧。喺太子啊，我见到你啲著作咧都有影过幅相嘅，就系修理嗰啲热水壶、热水瓶啊咁样嘅， 系啊， 系啊，系啊， 呢个咧又真系好可惜啊！其实早几年前佢就冇做啦， 因为 叫做水壶医院， 系啊系啊，我记得 咁啊，医院啊知道啊咩捐医奇难杂症啦，咁但系水壶医院啊做啲咩嘅咧？ 系咯， 咁原来咧你知早年咧啲人咧买咗个暖水壶翻嚟，可能个内胆少少问题啦，其实会不至于爆嘅。其实可以换胆嘅，基本上系换胆，同埋咧可能个樽口嘅嗰个塞咧就有啲问题咧，可以换嘅。或者你有冇印象中可能啲听众都试过啦，个质咧系一种水松木做嘅。 系啊，冇错，有印象。 咁水松木做咧，如果做得好嘅话咧系冇事，但系用咗一段时间咧。如果你嗰個面頭層沙包住嘅，佢用個少少陰力壓住落去咧，就佢冷縮熱漲，啱好食實咗個樽口嘅。 係係， 咁佢其實係少少排到氣，但佢又不至於即係棘死咗喺度，輕地用啲陰力一掹咧，咁就 O K 就攞到水出嚟啦。咁但係如果你買一個沙布白，即係爛咗咧，浸得水多啦，啲水氣多啦，裡面嗰啲水蟲又開始剝落嘅話咧，咁又有問題咯。 係， 即係嗰個啲水蟲屑咧，就跌咗落啲水裏面。咁飲下之後，你冇理由就會飲到呢啲咁樣嘅，就唔係 諗起都打冷震啦。 係啦，咁就唔捨得掉，係咪先？以前好飾物噶嘛，啲嘢哇鏡石得嚟，佢都要換噶。咁啊好彩啦，有呢啲水壺 嘅醫院 係啦，就可以醫治下呢啲水壺啦。咁、可能要。阿嫲嫲、阿媽咧，親自攞去佢個鋪頭度幫佢裝，幫佢整啦。咁啊，收你一個幾十蚊，咁啊，幫佢整完翻嚟好開心嘅喎，又咁用得翻 啦。 係啦，咁可能個膽有事，同你換一換個膽啊，睇有冇即係整佢啊。咁、 okay、 但係就即係呢個亦都係好有趣嘅一樣事情啦。你有冇諗過而家啲嘢？哇，用完又用噶嘛，同埋咧呢、這個。 佢门口咧，我最印象最深刻咧、 啊， 就有个人咁高嘅大水壶嘅。 系啊，系啦、啊啊，如果有视像图咧， 系啦、 啊，都勉强可以睇到幅图啦。 即系人咁高啊，一米六，成米六、米五六咁高。 我都有印象啊，当时经过。 咁、啊、我当时又即系见到呢个就好奇，同埋佢最有趣的地方咧，就系、是、个水壶上面咧、 嗯， 就标明咗八个字嘅。 哦，八个字。 系啦、啊，呢八个字咧，真系即系我觉得会心微笑。 系， 嗱，记住，恃住好胆。 哦， 一味靠滚， 一味靠啊，系、哦、好嘢、哦，食数啲字啊， 系啊，食字啊，佢系红，即、就、系、是、绿色底， 系 红色字，咁呢八个字咧，我估。大家即係如果即係以前經過嘅鋪頭門口見到啲水壺，睇埋呢八個字咧， 係 真係好好搞笑， 會心微笑啊！恃住好膽，一味靠滾， 因為佢靠啲真空膽咧嚟令到啲空氣隔絕咗之後咧，保持温度啊嘛， 温度所以特別滾熱嘅， 滾熱嘅。咁但係你知啦，與大相關啊， 咁 啊，大家 食翻個字嗰啲， 係啦，咁我覺得好好笑啦，我覺得係啦。咁所以呢樣嘢咧，亦都係我亦都問咗老闆對呢個水壺何來，話、 哦、 當年五十年代嗰陣時有工展會嘅， 個 工展會時候咧，佢爸爸。就受一间其中一间暖水壶厂委托，就制作咗呢个巨型水壶。当时喺工展会嗰度咧，就作为一个展览品之一。咁、 哦、 但系完咗展览之后咧，间铺头就唔需要用啦。咁、 嗯、 就跟住佢爸爸就攞咗翻嚟，自此呢个咧就变咗个生招牌。 哦， 因为之后变咗招牌，咁就 系 啦。咁就摆咗喺铺头，由佢旧铺搬到去呢间铺头。咁、 嗯、 后屘最后都几年前就冇做啦。系、 嗯、 啦，光荣结业。 明白，好嘢啊，真系哦，系啦，譬如话，头先讲水从七蚀咗，就换个水溶室，换个三网室，杂货铺可能有得卖噶啦。但系你话个胆有事啊，唔热咧就要换个胆。 系， 我想请教啊，三明兄，譬如我买翻嚟，喂，我唔系装热水，我别墅一格啊，我装冻饮得唔得嘅咧？可呢啲哦， 得都得噶， 都得噶， 都得噶。不过我觉得热水会 系冇错， 好得好啲。 即系我同我夹拗颈咁问啫。 咁你未有雪柜嘛？ 系 咪先？你未有雪柜嘅时候，你老虎蟹都要冻嘅，梗系要揾啲方法嘅。咁、 啊、 但当然啦，雪柜呢个又系另一个故仔啦、 啊。 因为当时你知唔系家家户可以拥有雪柜， 系啊系啊。 咁雪柜都系一个，我相信喺我哋香港 或者 好多唔同地方嘅一个社会发展史里面， 啊、 几个唔同嘅电器都令到我哋改变咗我哋成个日常生活嘅一个元素啦吓。 系啊系啊，冇错，不得了啦，就系讲雪柜啊各样啦。嗱，未雪柜之前。我记得屋企细个有个纱网柜嘅， 系 系啦，纱网柜就吊起佢嘅。点解要吊起呢？因为惊啲老鼠啊，同埋曱甴咧入到去。咁个柜里边打开，咁就摆啲餸菜嘅。呢个都系香港人啦，即系无论你住，唔好话你有钱定咩啦，即系嗰阵时嘅都系咁样解决呢啲餸菜问题咯。 冇办法啦，冇雪柜嘛。 系啊，未有雪柜咯。 同埋一个问题，又唔摆得耐，天头热，好似而家卅几度， 冇错。 哇，你一晚就即变啦，所以咧经常肚屙。是习惯嚟嘅都系， 啱啊！我以前晏昼可能煮埋冻，夜晚翻嚟啊，老豆收工翻嚟食啊，晏昼放学食一餐先，夜晚又食一餐啊，边 都系嗰啲， 都系嗰啲 嘅。可能最多攞翻落嚟咧，整翻热少少啫，咁啊又食过噶啦，已经系。 系啊系啊，同埋题外话咧，咁啊另外仲有啲乌蝇子啦，嗬， 系啊， 细个拉出嚟一卷嗰啲乌蝇子咧， 哇，几核突嘅，其实讲真， 几核突噶，黐鬼住晒噶，好惊掂嘅。阿妈成日叫我换嘅，我同阿哥，因为两个男仔，哥哥大大。掹走佢，但我觉得好肉酸。嗱，新开出嚟都 OK 算数，但系你话黐满咗嚟换咧，打烂阵我唔敢。 黄黄 哥搞掂， 系即系嗰啲胶黄黄地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其实又卷住啲一只只嘅乌蝇啦。 系啊， 其实都真系几核突嘅啫。 真系几恐怖噶吓，冇办法，以前个年代就系咁经过啦吓。系啦，家居嘅嘢咁，其实仲有好多嘢嘅，一阵间都要问你啦。又有诶，衣车啦，电饭煲啦，我相信呢两样咧都系差唔多系必需品咁制噶啦。好，头先啊讲开。啦，嗰啲雪柜啦就冇啦，当然啦，而且咁贵、就算当时有得出啦，都唔系我哋嗰啲穷苦大众可以买到可以用到啦，系、啦。喂，咁啦，有餸啦，咁都要有饭噶，食饭啊最紧要噶啦，中国人咧真系大大碗饭爬落去嘅。我谂啲食量啊真 系 好惊人嘅。 我冇饭咧，我都攞攞乱嘅。 我都系噶， 真系唔知点 解。我去饮咧，我去饮宴咧，即系就咁食餸咧，硬系唔够饱，成日要等埋嗰个炒饭炒面咧，仲一定要炒饭，如果唔系咧，关系争。 争少少 嘅，争啲嘅会系 好怪噶吓。好啦，电饭煲呢样嘢，其实电饭煲啊，可以话佢系奢侈又得，但系都系必需品、啊 嗯。 以前个年代，如果再早期啲，未有电饭煲啊，点解决咧？都系 瓦撑咁上下啦，系、哦、咯，咁倒啲水，加啲米洗洗佢，跟住加浸水搞掂噶啦。 咁啊搞掂。 咁可能临尾中意嘅咪加条腊肠 啊， 咁啊腊肠饭 好肚饿，你讲起就系啦，不得了啊，真 不得了啊，真系好香，真系 蒸埋咸鱼噶嘛，真系 冇错， 十餐送都得噶啦，送十餐 加条菜啦， 加条菜啦， 健康啲啦。 系啊，其实电饭煲我真系一个名牌子真系冇得走啊！我相信以前十家人都用嗰只乐星牌噶啦， 系真系冇得走啦。 佢系咪啊乐星牌？乐星牌之父之称噶，系咪啊？ 点知乐星牌之父啊？唔止添，电器之父， 电器之父， 蒙文伟先生 系啦，蒙文伟啊，应该话电饭煲之父，噏错咗 系啦， 系啦，哦，佢就好多电器城啦，一听到呢个名啊，不得了啦，系啦。 咁其实咧，即系讲翻个古仔咧，即系佢经常咧喺佢无论自传同埋接受访问时候咧、都会讲噶啦， 系， 即系当其时，其实佢本身屋企咧同日本有啲渊源嘅， 哦， 系啦，咁佢爸爸妈妈亦都送咗去日本读过书，所以佢精通流利嘅日语， 哦， 呢、這个嗱呢、這个其实讲翻转头，其实入系由日本引入噶嘛， 系啊系啊， 咁就系头先个古仔话佢点解会可以咁容易，或者唔好咁容易啦，佢能够有呢个机缘啦，可以攞到呢个 代理权啦， 代理权啦，咁就因为佢早年读书日文啦好好啦，咁亦都佢父亲亦都同一啲唔同嘅早年喺日本嘅电器销售商咧 系 好好关系嘅，咁、偶然机会咧，咁就阿蒙先生就识到呢、這个即系呢个电饭煲呢间公司嘅从阿恒志助先生呢、个日本人，咁又同佢有个交往。咁当其时，其实最早咧，其实唔系代理电饭煲嘅，系原子粒收音机。 哦，原子粒收音机 系啦。咁收音机当其时其实都系一啲较为新颖嘅物件啦，同埋亦都唔系一般家庭可以即系拥有嘅。咁最初其实都系俾几廿部你叫攞翻嚟香港试一买啦。咁亦都有个少少嘅插曲咧，就当其时咧佢都同呢个松下先生讲过，佢要喺某个时期咧，卖到一万部， 系哦，卖到一万部。 咁咧，佢就当其时有个女朋友嘅， 系系， 咁当然后嚟嘅太太啦， 系。 佢话咧，即系类似话，我唔卖到呢个数目咧，我唔会结婚嘅。 哦，哇，好呢、這个承诺好紧要啊，大佬，我觉得好惊，即系好型啊， 好型啊，好 man， 系有事业有爱情咁样啊， 系啦，即系为咗呢个爱情或者事业啦，即系佢要逼自己去做到一个标准或者做到呢个理想嘅目标啦。咁、我觉得其实呢个亦都反映到佢本身性格系非常之坚毅嘅。咁后屘真系俾佢喺一个时间之内卖到呢个咁嘅数量之后咧、真系娶到老婆啦。 哦，好嘢， 系啦，亦都证明俾。从阿先生睇到阿蒙先生本身是一个非常之有魄力， 系 同埋好有呢个干劲嘅一个年轻人。咁啊，后嚟咧喺五十年代初咧，咁佢自己本身亦都成立咗顺兴公司。 哦， 咁佢亦都开始代理紧一啲唔同嘅产品。但系当其时咧，普罗市民咧都系对日本嘅电器咧抱有怀疑嘅。 系 第一，当时其实日本啱啱都系战后啦， 战后嘢 嗰、那个工业亦都重整紧啦。咁好多时咧，佢哋好笑啊，有一个笑话咧，叫日本货，叫日半。 哦，一般日本 系一般货，我都叫一个日半一半个半， 系 即系话咧麻麻地。 啊！ 其实事实上，当其时咧嘅日本嘅产品嘅质量咧，即系都系 OK 啦，唔可以话太好啦。咁但系佢哋好多新嘅发明嘅，咁后屘喺 好有谂头啊， 好有谂头嘅。咁但系去到五十年代初期到咧，咁佢哋就即系出咗个类似喺电饭煲啦，真系。咁其实呢样嘢咧，对于即系。我估香港人咧，其實真係唔知咩嚟嘅。咁文書亦都係笑話。 哦， 當其曾經試過蒙先生開始代理呢個品牌時候咧，或者攞住呢個電飯煲，佢真係通街通巷去拍門嘅。 哦， 文書佢真係攞住個電飯煲周圍拍門， 即係行街咁樣。 行街嚟嘅，基本上係。咁你要漏到啲客去知道到底咩回事，有個推銷員嚟嘅。 係 最初啲人咧見到個飯煲咧。以话喂，做乜攞个痰罐过嚟啊？你即系个外形上，大家冇谂过，原来呢个系 一个电饭煲咁神奇啊！ 系啦，佢以为点解你推销个痰罐噶啦？咁呢个笑话嚟嘅啫吓。咁但系最后咧，佢坚持咧，唔系净系攞住饭煲， 文雪仲攞埋啲臘，即係臘尾啊、臘腸啊嗰啲咩，就上門，直頭等埋佢煮飯， 係 煲埋條臘腸， 好嘢喎！ 咁啊，證明俾聽係 OK， 真係堅嘅， 出嚟好好食。 嗯， 咁就用呢種咁樣嘅方法咧，開始慢慢推銷佢啲電飯煲咧，係最後好成功。 哦， 係啦，咁所以其實真係話齋，即係呢個係一個故事啦，嗯、一個事實啦，證明到即係香港人嗰種堅毅， 係 同埋點樣去推銷個咁即係外來品啊？點樣能夠可以打入到一個市場咧？其實真係一點一滴眼去做出嚟， 係真係好嘢哦！嗱，電飯煲啦，如果市場啊，大家都睇到啦，依、一隻啊真係可以話係最古老啦。我最少我接觸咧就係依只啦， 嗱白色嘅， 係啦，白色電飯煲咁啊，落星牌咁啊，下邊嗰度有個掣撳，一撳咧就著燈噶啦， 好簡單啫， 好簡單啫。 呢個我屋企用咗好多年，同埋好襟用嘅， 係 即係我又覺得。呢、这个产品呢、除了真係取替咗以前真係嗰啲瓦撑煲饭嗰啲煮饭仔呢啲之外呢，真係佢本身嚟讲嗰个简洁啦，一个掣搞掂。 冇错。 同埋呢你留意到呢佢前个顶上面呢係、有块玻璃 㗎。係呀呢个最经典。 嗱呢个玻璃呢文雪呢又系蒙先生呢即系点写咗日本仔嘅，即系话其实咧，中国人煮饭咧，好多时我哋用个瓦撑咧，好多时就要揭开盖， 系啊， 滚味啊， 睇味噶， 得唔得啊？会煮过浓啊？咁成日要揭开盖，你知煲紧饭。 啊！ 成日揭嚟揭去， 又唔掂噶嘛， 梗系唔掂啊！同埋会即系漏气啊，或者觉得啲饭争啲噶嘛。 系， 咁啊，阿蒙生就话唔好喎、啊。如果电饭煲如果密闭式睇唔到，好唔好整块玻璃？ 玻璃就零舍 玻璃咧就可以装下装下啊嘛。 系， 咁啊兼且嚟讲咧，个玻璃亦都有个作用嘅，佢可以隔咗嗰个蒸汽嗰啲水嘅。 OK， 咁呢个其实好聪明嘅改进啊吓。咁所以呢个亦都系阿蒙先生有份参与嘅一个设计嚟嘅。 哇，好嘢！ 系啊，咁所以其实唔好睇小电饭煲，真系 系咁有意义喺度。我记得嘅嗰啲如果去啲夜冷店啊，成日各样咧，你烂咗块玻璃咧，就有得配嘅， 有得配嘅， 同埋顶嗰个揭盖嗰个嘢咧，亦都有得配上翻啲螺丝嘅。细个嘅时候都帮屋企换过噶啦。 有时唔小心跌落地，打烂块玻璃， 系 有得配， 又有得配嘅，系啦。咁啊，拎个撑出嚟咧，咁啊揭开啦，拎个撑出嚟就洗米啊，成啊各样啦。咁个撑嗰度有啲黑嘅，一划划划黑住，落几多米啊，落啲水啦， 冇错， 系啦，水深咁咧。同埋我记得嘅，一买个电饭煲翻嚟咧，就有个蒸架送埋俾你嘅， 系 吓，另外有个胶嘅量杯，不过可能系好后期噶啦，胶量杯， 胶量杯后期 啲噶啦， 系啦， 下有个蒸架嘅， 我叫乜啊， 系啊个乜嘅，冇错，就俾你爱嚟蒸餸啊咁样啦， 系啦， 呢个啱啊，即系个玻璃我就睇到个蒸餸啦， 冇错，同埋最紧要真系话斋，即系冬天 系 整条腊肠，整咸鱼。哇！真系 不得了啊！ 真系呢、這个 真系伟大发 乐星牌电饭煲， 系 我估真系冇咗佢唔得咁滞。 啱啊！必须啦，你家家户户，你话电视啊、雪柜嗰啲都后期都唔紧要啦，冇多咯。 最紧要有得煲饭， 最紧要有得开饭煲饭。系啦，咁另外一幅图睇到啦，嗱，呢个就后期少少， 后期啲啦。 系啦，咁啊，当然啦，原理上都一样，不过就身个身就靓啲，有啲卡拿咁咯， 系啦， 就唔会白晒晒咁肉酸咯。 系啦，咁其实好聪明嘅日本人，佢见到白晒晒。咁梗係要加啲花巧嘢嘅，咁同埋啲我哋啲顾客品味高咗嘛，咁啊大家都话咦可以啊呢、這个色咧，我觉得有橙色嘅， 哦有橙色， 如果我冇印象冇记错嘅， 系啦 有得拣嘅， 都系经典的， 有得拣嘅，咁系好噶，唔知家家户户都白色啊嘛，可能去到阿陈太家屋企，咦装电饭煲， 呀、啊、 你个好靓，系啊，不过其实咧 啲电饭 系啊，我想买翻个，但系问题咧佢真系好襟用， 系 基本上。闲闲地六七年咧、你都唔使点换嘅，除非你真系即系 好粗啊，倒啲水落啊，或者咩 咁，基本上你十年八载冇问题嘅。 啱啊， 咁所以我哋都觉得哇，即系其实就开始对日本电器改观啊。 系， 因为其实真系早年真系有啲担心嘅。 系， 我相信我哋早一代嘅人嗱，同埋亦都有少少一啲小故事啦。 哦、 其实咧喺。大概五十年代初咧，嗱，我印象中，就算去到六十年代，或者中后期或者七十年代买电视机啊，都有个少少嘅故事。我唔知道大家即系观众有冇呢样嘢，特别系我哋上一代，去到差唔多我爸爸、我爷嗰啲咧，佢哋对日本嘅印象仲系改观唔到嘅，因为始终啱啱嗰阵时打过仗， 咁 大家都可能受过苦难，咁觉得即系对日本人或者对日本嘅产品咧系较为抗拒啲嘅，但系。慢慢即系嗰个时间过咗啦，加上佢哋名中佢哋嘅产品， 所有嘅电器都系 电器啦，好多都系慢慢喺日本入口啊，制作咁样，咁所以其实都冇办法， 系 啦。 啱啊，咁啊变咗一路普及落去都有啲日本电器啊各样嘅，系啦。如果譬如话个撑坏咗个。即系洗米嗰个撑咧，梯撑我记得嘅，就唔好用嗰啲刷啊、钢丝刷去洗啊嘛。 即系佢有个 coating 嘅，好似话。 系系系。 因为如果唔系嗰个 coating 刮咗之后咧，咁就会煲窿噶。 系啊系，煲窿 底嗰个煲底咧会黐底啊， 黐住嗰啲米啊， 得噶啦。咁所以一定，如果啲人唔知订咧，可能有啲老人家，佢又唔 系 好识噶嘛，佢谂住哇，系梗系老以前用个省煲嗰个鲍鱼刷啊，嗰个铁刷系咁刷系咁刮咧，咁就通。常咁就要报销噶啦， 就出事噶啦。同埋我成日听屋企讲嘅，甩咗嗰啲啊食死人噶，唔得噶，因为要成个餐换咗佢啊咁样。 系啊，好担心噶嘛， 好担心啊， 发学嘢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其实真系我相信，如果你识即系识慢慢去保养嘅话咧，真系好襟用， 好襟用啊！同埋我最有印象系咩咧？我想讲个电饭煲嗰条插销线啊， 系 嗱，同一般嘅电线有分别噶。嗱，如果大家譬如话风筒啊，各样嗰啲，咪成个胶线咁样出噶嘛？ 系 佢零舍咧就柔软度嗰啲嘅，有啲麻布质咁样嘅， 系啦， 可能就 黑白， 系啊，啱啊， 蛇仔， 你讲得啱啊，黑白黑白嘅，一见到你就知道嗰条系电饭煲线噶啦。 同埋插头有啲唔同嘅， 系有啲唔同嘅， 佢有一嚿嘢，咁咧有个两只脚仔嘅， 啱啊， 咁系佢用嘅专用嘅。 佢噶啦， 系啊！你唔好突然间揾条唔知咩三叉线夹硬插落去唔得嘅。 系啊系啊，啱啊，好得意啊！ 咁所以呢样嘢其实换电饭煲嗰条线咧，都要即系揾翻专门， 都要揾翻专门啦。 系啊，如果唔系搞唔掂，配唔到啊。 系啊，可能佢嘅设计我唔知啦，我自己估啦。可能谂住厨房成日湿水啊，成日各样啊，嗬，避到火，即系可能佢条线啊特别啲啦，吓会防啲安全啲啊，吓谂得好周到 嘅，冇错。 系啊，嗱，电饭煲又有啦，啊，食饱饭啊，成个各样啦，有一样。奢侈品啊，真系可唔可以话奢侈品咧？一部 E 车， E 车都算系， 都算系哦。点解会讲开咧？嗱，我表姐咧，即系我婆，我细个喺婆度住啦。咁啊，表姐就有一部嘅，就爱嚟车啲线头啊，各样啊，系点咧？系因为以前咧就有啲嗰啲外判嗰啲叫做俾你屋企加工山寨嘢啊，剪下线头啊，车啊拉链啊咁样咯。E 车其实都初初年代就唔系咁普及啦。 嗱，其实咧调翻。转应该如果即系香港出现嘅 E 车通常两种啫，一种脚踏， 系 一种系摩打车。咁摩打车通常系即系一啲较为即系快啲啦， 又 同埋即系作货啲叫做大量生产啲啦，譬如工厂啊，家居通常就一般用脚踏嘅。 脚踏嘅 嗱，我屋企咧阿嫲嗰部咧。就是名牌圣家， 咁呢个真系出名。 圣家 E 车差唔多等同于 E 车噶啦， 啱啊， 系嘛？咁其实本身佢最早历史咧，哇，真系讲翻去到1850年代噶啦，已经系一个美国嘅缝纫工人咧，即系发明出嚟嘅。 系 即系以前早年工业革命之后，好多缝纫机慢慢出现之后咧，佢再用一啲家用式咧，细部啲咧，佢要改良嘅。 系 咁，但系当其时都得意嘅，因为嗰个后期工业革命之后咧，其实系某啲嘢慢慢系可以用机器去取代人手，但系亦都因为有当其时慢慢有工会，工会咧有啲嘢咧，始终佢觉得系惊住咧机器真系取代咗人， 系 就将呢啲咁样嘅早年嘅一啲。新嘅產品咧，係盡量想唔想佢哋咁推廣嘅，咁因為你會打爛飯碗， 冇錯，你發明一樣新嘅，咁我咪冇得撈咁樣。 所以其實呢個亦都係唔怪得，其實好多而家今時今日都好多啲問題發生啦。新嘅發明啊，新嘅產品，其實好多時都會帶嚟好大嘅改變，但亦都可能會令到另一啲人嘅本身個行業會好大嘅一啲影響啦嚇。咁講翻咧 ，E 車嗰樣嘢咧，其實咧。已经好早入到嚟中国 嘅， 嗱，如果据一啲少少资料显示咧，话说当年咧，李鸿章咧，去到欧美去即系参观啊人哋啲即系外国嘅先进科技啦，即系可能讲洋务运动咁滞啦，咁佢都曾经会话带过部 E 车翻嚟送咗俾阿慈禧太后嘅，系啦，咁呢个即系都系相传啫，咁但系即系去到。入到屋咧，其實都係後期少少，因為其實本身嚟講 ，E 車當話齋都唔係平嘅嚇，都如果講當其時，我印象中都幾百蚊一部，但係一幾百蚊 不得了， 都不得了噶啦，一個文員人工都係300-400蚊， 係 嘛？咁能夠 即係， 但 係 你又唔好唔記得架 E 車可以幫到你去揾錢 嘅， 揾食嘅。咁當其時，我記得我屋企部 E 車咧就唔係用嚟揾食嘅，就用嚟俾阿嫲咧就整下衫。嗱，其實就幫佢慳下價。 系啦，因为其实以前咧就真系讲真，你唔系好似而家啲连锁店可以买衫裤， 系啊系啊系啊。 咁以前啲衫咧即系 tailor make 噶，不如阿嫲同我度下身啊，阿嫲识好多嘢噶，我个阿嫲咧好神奇噶， 好威威， 冇读过书咁滞噶啦，其实好多嘢佢识做嘅，咁啊又识就裁剪噶。 哦 佢真係会带我走去即係嗰啲咩九龙城道嗰啲匹头店呢、就买啲唔知有冇听过的确凉啊。 係係有。 的确凉呢啲布质呢就夏天唔知点解好鍾意着㗎。係。咁阿嫲通常呢见我冇睡衣呢咁就会特登即係同我去、 哦、走去 即係买匹布返嚟。 车自己 车套睡衣俾我着嘅。 好嘢。 同埋车好多嘢啦就唔知睡衣啦。咁都见佢搭咗一件啦结结结结。 咁 又通常我会帮佢做一样嘢呢、 哦、 即係老人家嘛。 係。 阿孙啊，哇，我唔够眼啊！你同我穿穿条针 啊， 咁我就会走去舐舐口水。 系， 唔知而家我好似好多口差，唔知穿针啊，要舐口水，即系要个线头咧整翻尖佢，跟住咧 一 好眼好眼啊，后生仔， 冇错， 细路仔一穿就过啦。咁啊，咁阿嫲就开始整啦，咁样、啊，咁啊几得意嘅。同埋咧，即系话时话咧，我又有个好白厌嘅一个唔好嘅玩法咧、就阿嫲唔用部车而时候咧， 系， 因为嗰阵时讲六岁啦，我真好记得，我匿埋咗喺个衣车里面咧，就扮揸车。 哦， 即系佢嗰个盘啊，踩个盘啊，圆形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我除咗嗰条牛皮带一条带咧，就拉住个齿嗰、那个轮嗰、那个脚踏嘅，同埋个支针。咁、我就捐咗佢里面咧，就扮揸车，咁摇下摇下嘅，就好鬼似嘅，觉得又加啲幻想力。 揸车揸船咁样 啊？系啦，好开心啊，仲摇下摇下，咁啊。但呢啲又即係好諗返又好好似琴日先发生嘅事情。咁、但係讲返嗰部 E 车呢、曾经有人讲过 ,E 车最早进入中国人嘅家庭呢、其实最初呢一般嘅男人呢係啲抗拒嘅。即係觉得女性不嬲喺中国人家庭呢係冇乜地位嘅。即係难听啲嘅歧视。佢觉得女人呢就因为大家佢冇工作能力啊、或者唔識赚钱啊咁就懂得就做家头细母啊嘛。咁、但係自从有 E 车入咗嚟啦咁佢呢就好似可以能够令到个女性呢除咗煮饭凑仔之外呢有个工作、真係可以做缝纫呢啲简单嘢。头先我话斋喺屋企整套衫俾屋企人着都好啊嗱后期啦真係可以接嘢返嚟做啦。 嗱 要快啲俾少钱嘅买部摩打衣车返嚟、真係一部两部咁大家可能阿嫲加个新抱个孙女都落埋场㗎可能十岁可能踩车㗎可以。咁就咁接啲小型嘅嘢返嚟接下返嚟做咁帮补家计喎。咁佢係无形中呢就真係令到女性嘅嗰个经济地位啊、或者家庭地位 个女权地位 提高咗嘅， 提高咗， 真系话真系声大啲嘅。 系 嗱，因为点解好简单，系我搵到钱翻嚟，大佬成日仲俾恰住咩？梗系话嗱，我今个月车到几多单衫翻嚟，攞到几百蚊啊！我买送嘅我嘅、即系豪咗好多嘅， 系 即系讲嘢把声大啲嘅。嗱，当然我唔系话咩嘢，始终觉得咧，佢哋能够可以搵翻一个身份、即系觉得喺家庭里面咧，佢唔系真系被动。那个即系凑仔啊， 凑仔婆啊，俗称啊，师奶咁样， 师奶咁样， 系 真系识搵钱噶。咁你识搵钱啊，个经济独立啲啦。咁无形中佢一个即系同男性可以叫做少少分庭抗礼啦。咁、喺家庭嘅地位咧，都系提高咗。 系啊，讲得啱，一部 E 车都咁有意义啊。 系啊，好多嘢讲噶，其实 系啊。同埋你头先提及嗰个电动 E 车，其实电动 E 车都好耐噶啦。我记得我表姐已经那个年代就系舅母咧就系部脚踏嘅、而表姐已经有部电动 E 车噶啦，就当然好贵下啦。那个年代 有啲简单啲嘅， 系 后屘七十年代中咧，我最记得系出咗部轻身啲嘅，即系啊，就好似手提 Jeep 噶， 系系 嗱呢部 系啊，就 右上嗰呢部， 而家市见到啦， 系啦，其实有个 Jeep 型咁样嘅、可以佢嗰个有电线掹住个脚踏嘅、就放喺地下度，任何地方，即系佢唔系一旧个嘅， 系 一旧个就好难喐噶嘛， 冇错冇错， 呢、這个就可以轻提式， 系 真系可以周围、 你屋企都得噶， 系啦，我嚟你个车又得，嚟我嘅车又得，咁呢个几好喎，得要，同埋咧就佢都系插湿电嘅，湿、电嘅，咁另外一样嘢咧，佢就你见到嗰个盒咧都几靓嘅，即系装饰得几靓，咁我觉得其实都系 James Bond 即系都系性格出品嚟嘅。 系， 阿盛家真系冇得讲嘅，真系佢谂呢样嘢咧，真系专家之中专家。 系， 无论即系佢嗰个由最早嘅传统 E 车脚踏到摩打 E 车咧，佢都做到好多唔同嘅款式俾大家拣。咁我觉得其实呢样嘢亦都嗱，其实睇翻转头咧，左下角张广告啊，呢、个亦都盛家 E 车咧喺民国初年，民国四年1915年嘅时候咧， 几年嘅时候， 已经喺度卖广告。咁呢个广告咧，里面讲乜嘅咧？ 系讲乜嘢咧？ 其实咧，里面好简单，就话咧，你可以分期付款。 哦，啊、分期付款好嘢喎！ 分期付款，因为唔系个个一下子买到嘛。诶，可以嘅，同埋可以 trade。 哦， 譬如你用咗三年，啊，你想换个部嘅，又得， 又可以得，咦，即系好似二手车咁系嘛？ 系啦， 我嚟呢度买架新车得唔紧要， 系啦， 阿 sales 哥哥，麻烦你啊，吹咗我部车先，你收唔收先？你唔收，我帮你买。 仲有一样嘢，有埋一个课程嘅， 系， 即系教埋你用。 哇，咁早期呢啲有？ 系啦，其实早年呢啲咁样嘅叫做 做生意嘅模式思维啦， 模式思维好叻嘅，即系其实啲外国嘅呢啲咁嘅公司咧，佢哋真系为咗推销佢哋嘅产品咧，其实系谂得好周全嘅， 系， 即系你唔同中国人，即系谂住，诶、有舍自然香啦，我唔使讲咁多啲人会嚟帮衬， 冇错， 佢哋嗰度唔系好主动出击嘅， 系， 只觉得如果要攻占呢个咁大市场咧，佢哋真系要用好多呢啲咁嘅推广手法、 啊， 可能前所未有嘅， 系， 喺我哋听，哇，咁傻嘅，可以旧换新、啊， 乜、 呢个老板咪蚀大本， 咁蠢啊， 咁蠢啊，做生意，嗱、啊，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呢样嘢咧，亦都系睇到早年呢啲外国嘅商品咧，系即系占领市场咧。是真的很多不同的手法。 是还有好东西。我记得现在的年代呢，你说买部相机就有了，即是买那些长镜头那些比较复杂啦，当然不是普通傻瓜机啦、就会说喂同你可以上埋 course 都得啦，原来咁早期已经有呢啲嘢。啊真是犀利，唔讲唔知啊。好啦，今日集又精彩啦，望下时间又够啦，讲咗几样嘢啦。嗱，我哋下一集呢继续讲一啲家庭嘢。有一样呢都必须禁制㗎啦，就是一个收音机啦、其次就是再车似啲一路后期发展，有部电视咁啊，威威食鸡啦， 真系好威噶， 不得了啦， 不得了啦。 好啦，下星期再见大家，多谢你哋， 好多谢。